那么天序呢，就意味着己和地可以视为一个有性的无环图，我们把这样的图称之为数据库图，如右面的图11-2-1所示。为简单起见呢，在数据库图中，我们只考虑那些带有 G 的数，为这些带 G 的数定义一个简单的数项封锁协议，而且该协议呢只使用排他